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高兴神今日藉住黄秀凤姊妹同我哋正道。今日嘅题目系坚持下去 ，Just press on。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其实咧，今次同大家分享信息嘅同时咧，我系处于两难之间嘅。咁啊，一方面咧，牧师俾我呢一个嘅经文咧，一次比一次就富挑战性。另外一方面，今日所分享嘅信息咧，其实正正都系指出自己嘅问题嘅。咁感谢神，佢嘅恩典足够遮盖咗孩子嘅不足。我哋一次再嚟嘅喺神嘅面前祈祷。天父啊，虽然系孩子不配，但系唔系代表神你嘅话系唔得。神啊，你系完美嘅，你嘅说话带着能力。我哋纵然失信，但神你系信实嘅，恳求圣灵亲自督责引导，指出我哋心入边嘅盲点，补充孩子嘅不足，成全你嘅心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我哋咧生活喺呢一个节奏快速、样样嘢都讲求效率嘅世代，往往咧所期待嘅同希望有立刻應驗咧嘅效果咧，都係想好快嘅。嗱，俾幾個例啦，例如我哋去睇醫生，咁你所期待嘅係乜嘢啊？醫好啦，藥到病除啊嘛。投資股票，你所期待嘅係乜嘢啊？有快而可觀嘅回報，冇錯啦。哦，睇功夫片，咁你所期待嘅係乜嘢咧？要连环快拍的武打情节啦。曾经有一个导演咧，佢将成部功夫片咧就加了很多慢镜的元素嘅。咁你嗰结果系点咧？套戏唔卖得嘅，系啦。另一方面咧，我哋当期待的迟迟同仲未有答案，或者系同所期待的结果有落差嗰阵时咧，我哋就会灰心，甚至咧会想有放弃嘅念头。促成我哋灰心放弃嘅最大原因咧，可能系因为我哋攰啊、疲倦或者困惑 （weariness）。我哋又为啲乜嘢嘅疲倦咧？好简单啦，有身体嘅疲倦啦，系嘛？例如生病啦，系咪？第二就系有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點樣搞到我哋困惑呢？譬如同事啊、上司、朋友嘅衝突。第三，社會有好多嘅唔公平、唔合理嘅對待，我哋會覺得好想放棄嘅，或者係有個人嘅失敗、生意挫敗啦，找唔到合適嘅工作啦，或者有反叛嘅仔女，婚姻感情出現咗問題啦，或者係我哋靈性上，或者做門徒嘅代價，覺得嗰條路好難行嘅。咁因為上種種嘅原因咧，我哋嗰份嘅堅持咧，漸漸就變得冷淡、灰心。英文咧就係叫做 lose heart, give up 嚇，好似一個好想放棄嘅念頭，甚至同自己講祈禱嚟做咩啊，都冇用嘅，不如同空氣講咁樣。一個對神懷疑嘅心態咧，就是这样开始萌芽。我们面对的难处呢，其实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社会呢同样面对的。耶稣知道门徒有这个挑战， 就讲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今日希望透过这八节的经文同大家探讨一下常常祷告不可欢心的真正意义，希望大家正着这一篇道能够帮助你和我复兴一个可能已经冷淡，一个可能想放弃，一个可能灰心的祷告生活。简单讲下作者，路加福音的作者就叫做路加，他本身是一位医生，亦都是一个历史学家。咁有新約聖經入面有兩本嘅歷史嘅好重要嘅歷史記載都係佢嘅筆下，例如係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嘅。嗱喺路加福音，我哋今日讀嘅經文咧，其實個書信嘅對象係對住提亞菲羅大人講嘅。咁係咩人呢？唔係中國人嚟嘅，佢係一個非猶太人，或者我哋叫做外邦人。即好似你同我咁樣啊，我哋都唔係猶太人嚟㗎嘛，我哋係外邦人嚟㗎嘛。咁大家就拉近啲啦，係咪同外邦人講嘅。今日我哋研讀嘅路加福音十八章其實呢係承接住第十七章嘅。簡單講下第十七章有講啲咩先。當時嘅宗教領袖質問耶穌，問有關於神嘅國幾時嚟到啊。咁耶穌嘅回答就係、神嘅國來到唔係你哋眼所能見嘅，因為神嘅國就喺你哋心裏面。呢度解心裏即係話喺你哋嘅中間，寓意咧即係話凡接待耶穌基督成為救主嘅，神嘅國就喺佢哋當中啦。神嘅國度因為耶穌嘅出現咧已經開始咗啟動啦，但係就尚未完全嘅完成，直到主耶穌再翻嚟。所以咧亦都係有提到。主再来 second coming 的。不过耶稣说在你等着主他回来之前呢是会有苦难，信徒会受到逼迫，有假基督的迷惑，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是要警醒啊，因为呢只是一些能够真心相信跟从耶稣的人才可以保存生命。但这个生命不是讲肉体的躯壳生命，是指我们的永生。十七章种种的问题就带到去十八章今日要探讨的经文。其实十八章第一节呢是作者路加的引言来的，好像一个 statement 那样的，就是帮助我们读者有一个的明白基本的概念的。如果你们有红字版圣经的呢，你们会看到呢其实耶稣真正开始跟门徒的教导呢是由第二章开始的。这个比喻呢是唯有路加福音才有的。好，那我们一起呢来到先读一下头那五节。这里他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是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嗱，呢度如果你留意嘅系提到有三个人物，边三个啊？第一个就系官，或者系其他嘅译本叫做法官或者审判官。第二个寡妇啦，系咪啊？仲有第三个，第三个冇错啦，就系有对头噶。嗱，耶稣描述呢一个官，我哋睇下官先啦。呢个官系一个咩官呢？耶稣的描述呢就是说这个官或者法官或者审判官呢是在第二节看到，是说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在犹太的传统中呢，作审判官必须是品格正直啦，敬畏神，并且是为弱者，并且是要为弱者申诉的。嗱，分享一些经文啦，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这样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向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另外出埃及记亦都咁讲过，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咁样呢，喺第六节呢，其实呢即係我哋未落到嗰度，但係第六节呢，呢耶稣对呢一个嘅官嘅评价系乜嘢呢？是一个不义的官，不是只是耶稣他自己讲的，连那个官自己都这样说。第四节你看到了，我不需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不义的官对寡妇的诉求是不闻不问的。第四节他这里说寡妇的行动是多日不准的。有这样的资料显示说他为什么多日不听呢？就是因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个不义的官等着那个寡妇贿赂他，所以就迟迟不听他的申诉。总而言之，这个官是一个不称职、藐视法纪、漠视冤情、当神没到的，又不怕审判的官来的。我们又看看寡妇啊，寡妇明明寡妇真是失去了丈夫了。当时的社会呢，男性往往是一家之中发声争取权益的代表来的。咁如果呢丈夫的遗产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呢，自自然然留给那个的太太的，保障他们的权益的。同一个经文里面提到呢，这个寡妇有个对头的嘛。咁样在二十章那时呢，47节呢，耶稣就指责这班宗教领袖，是你们这班宗教领袖侵吞寡妇的家产，大可以推断这个寡妇是受人家的欺负。总而言之，这个寡妇就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声音的，还有无助的弱者。所以两个人物就代表两极了。你们想想，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受到一个无良的对头欺负，面对一个无法无天的官的拒绝。来到这里，我想是想有两个字形容这个寡妇的处境，是什么呢？绝望啊。因为所以是这样的话，寡妇是唯一的攻略，我们的广东话就叫做死略，即文雅一点就叫做死缠烂打了，英文就叫做 pestering 和 nagging 啊，即是这样缠住。结果呢，就是在之后的经文的形容啦。后来心里说，只因这寡妇就烦扰我，我就同佢申冤啦，免得佢呢就成日都缠忘我。嗱，唔係话呢度指呢个心里说呢，唔係话呢度指嘅官呢想通咗啦，我心里就觉悟啦，我都觉得呢对个寡妇唔住，同佢申冤啦。其实呢这个嘅烦扰同埋缠磨啊，这个意思呢，是原文呢是跟英文的 boxing 啊，即是打个黑眼圈的意思啊，即是不是说这个寡妇呢一锤就打晕你的眼啊，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寡妇的一日复一日、一日复一日的烦扰程度呢，足以使到这个的官啊的名声受损的。所以呢，这个官终于答应寡妇的申诉，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出于自私同埋自保嘅。嗱，停一停喺呢度啦。如果耶稣嘅教导係停喺第五节嘅呢，我哋就好容易有一个嘅对号入座嘅一个结论啦。就以为今日嘅经文就教祷告不灰心，就好似呢个寡妇咁样不断呢就係缠绕神，假以时日呢就必达成呢一个愿望。或者係我们可以即使到神就改变心意，成就人所想的所求。试想，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天从人愿的，那么跟拜偶像有什么分别呢？当然我不能够完全抹杀了，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都需要恳切的祷告，耶稣对门徒都是要这样的教导的。但是这个不是今天的经文强调的重点。如果这个是经文耶稣的教导的心意呢，他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在个经文的最尾那句就加个结论的，或者个结论可能是所以你们要学者情辞迫切的妇人咯。那么就讲完今天的道了。那么回应师就领师可以上来唱回应师了。那其实真正的解释呢，耶稣鼓励信徒祷告不灰心的原因呢，就是落在第六至第八节的。好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 的焦点 focus 呢，是有两个角度呢，我们去探讨为何祷告不灰心的。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何祷告不灰心，就是因为祷告的对象是可信的。祷告的对象是可信的。当有当我们对这个祷告对象有清晰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能够锁定的对象的。嗱，我哋就繼續讀落去經文嘅第六至到第七節。咁我今日呢度用咗新譯本嘅。新譯本話：啊，主說，你們聽聽者不義的法官所說的話吧。難道神不會為晝夜呼籲他的選民伸冤嗎？難道神會耽誤他們嗎？和合本嘅修訂版就話：你們聽者不義的官所說的話。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相反的比喻手法，一个叫做反喻 parable by contrast。 给个举例你们，好像你有一只狗，这排我们很兴去狗店看狗，这样有一只狗呢，就是细细只的，叫做吉娃娃，细细只的狗这样的。那么你问，啊，这只狗很得意，哦，叫什么名字？我叫大狗。那么即是细细只和大狗，那样那个对比呢，你就可以突显了。耶稣鼓励门徒祷告不灰心，是因为呢，我们祈求的对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绝对不像这个不义的官。那怎样不同法呢？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象可信的地方就是，第一，神是我们的父亲。在这里或者是，Karen， 可不可以帮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至十一节？啊，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敲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唔该，嗱，耶稣在第六节强调，你们听听者不义的官所说的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话，连这个冷漠的不义的官，他都终于听寡妇的祈求，何况我们的神呢？叩门就给他开门。当中我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仔女的啦。如果你们的仔女放学回来的，开门啊，开门啊，那你们会说，你会不会说，啊，哪个回来啊，拿张身份证来对一下先啦，啊，对啱是你，我开门给你啦，这样。不会的嘛，因为是你养大他的嘛，你认识他的嘛。同样，我们的祈求的对象是熟悉我们的，是我们的天上的父。第二点，为什么祷告的对象是可信的呢？就是因为神是满有公义和怜悯的。寡妇诉求的对象是一个藐视法治精神的贪官，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而我们的对象是天上的阿爸父，他绝对公义，因为所有东西万物都是属于他的，我们不需要去贿赂这个的父亲，他给我们，他所出发点都是出于爱的。这里我落到去第七、第八节，和合本就他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和合本呢有少少的含糊，即是不是忍你们忍得够了，不是这样意思。新译本呢就比较清楚一点，他说，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寡妇的伸冤迟迟不得到申诉，是因为这个的审判官根本就不在意他的死活。回来我们这个现今的社会，我们是有很多欺压，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好像最近这个帮仔女后门入名校呢，不是有这个丑闻的， 即係世界有名的學府喎，哇！出名考 SAT 難入去噶嘛，出名考得難噶嘛，嚇！你有錢就可以買到個學位啦。原來學位都可以買翻翻嚟，好多即係啊！我個仔女寒窗苦讀，好噶啦，冇機會噶啦。呢啲原來你有錢嘅都可以入到去。我哋有好多嘅恐慌，紐西蘭啦，紐西蘭呢一個嘅槍殺案，一個本來冇乜新聞嘅國家，今日成為世界嘅焦點。我哋或者會懷疑神啊，你究竟有冇審判噶？你嘅審判係咪耽誤啊？好感謝主，聖經入邊有咁樣講，我哋一齊讀啊，彼得後書三章八至九節。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誤，其實不是耽誤。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所以我們這裡很清楚看到，神不是說拖延，其實是給予機會一些還未聽到福音的人，是神想人人悔改信耶穌。第三，禱告的對象是可信呢，就是因為神給我們一個的名分。寡婦呢是根本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在他的立場，他沒有一個 advocate 跟他發聲的，他就是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提出請求的。我們的身份不同了，這裡說我們是神的子民，我們是神揀選的一群，我們弟兄姊妹，我們的身份是尊貴的。希伯來書四章十六節是我很喜歡的經文來的，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神，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其實我們跟其他未信的人沒什麼不同，都是罪人來的，只不過我們是蒙恩的罪人，我們是屬於神的，神是擁有我們的，所以我們的身份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鎖定這些對象，認識了我們各個的神，以致幫助我們禱告是不會灰心。我這裡講一個的個人見證，2016年我是有這個的卵巢癌的，到第三期的了，我是做到還有六次的化療將近完成的時候呢，我爸爸就血管瘤爆了，那就入了 ICU 的。當時的情況其實是很嚴重的了，我爸爸是需要有輔助器維持他的生命，而且是已經簽了紙的了，簽了紙即是說他生命是一不用輔助器就等爸爸，即是看他那個能力去到哪裡了。那當時就很緊急的，這樣呢就叫了香港的家姐阿哥來到我們美國啦，趕來啦。那那天呢就是到那天呢其實是很緊張的了，那天的當間那個的護士啊，他就說你還有八個小時而已，寫了紙那就是時候了，我計住你的了，八個小時之後就要拔喉了，這樣。那我就跟護士說了，我說 Can I have more mercy？ 我問他，我可不可以你給多些憐憫我啊？那就是說因為我想買，我想即爭取多些時間，等到我家姐和我哥來到看爸爸最後一面。那我就調翻轉諗一諗，錯了，我對個護士講，其實我應該轉翻對個神講，因為呢一句話，耶和華有恩典有憐憫，我就係憑住呢一句話，我自己入去個房度，我話神，你係有恩典有憐憫嘅，我話求你真係安全嘅帶我啲家姐同埋阿哥翻嚟到美國睇我爸爸最後一面。咁點知我家姐就去到 Dallas Airport， 弟兄姊妹啊，大家千祈轉接嚟 Florida 嗰陣時，千祈唔好揀 Dallas Airport 喎，即係嗰個嘅轉接站，因為咧嗰個轉接站咧係出名多人嘅，好容易會誤咗機嘅。咁我家姐真係去到嗰個嘅機場嗰陣時，都發覺嗰個嘅轉接站咧，成將近有400人喺嗰個嘅候即係候機室轉接嚟到 Florida。咁我家姐就話：啊！咁啊，實趕唔到機啦，咁又會延遲噶咯噃。點知我家姐就去問當時嘅移民官，因為佢哋係過海關嘅，咁啊話我爸爸有呢個情況，嚇就係咁樣過咗關，爬過嗰400人，我俾你上呢個機，你唔需要有呢一個嘅擔言。咁去到最尾，個個仔女嚟曬啦。當晚換更 那個夜間的護士原來是一個叫做missionary nurse 啊，即係曾經係傳過福音嘅嗰啲嘅傳教士嚟嘅肥佬嚟嘅嚇。佢話：你哋唔使趕，唔使驚，話幾時爸爸要攞走呢啲嘅輔助儀器，慢慢利用你哋嘅時間。耶和華真係有恩典有憐憫嘅，雖然禱告嘅結果，我爸爸始終係離開呢個人世，但係嗰次我嘅經歷咗一樣嘢，就係我哋禱告嘅對象。好緊要，我是一個爸爸，是我的天父，神曾經應許過我們，不會撇下我們成為孤兒。弟兄姊妹，我們往往容易沮喪，得不到安慰，就是因為我們相信的對象落差了。或者你會問呢，既然你說神是公義了，神是我們的天父，又說要最好的東西給我們，那又為什麼神，我次次祈禱遲遲都唔答喎。其實神一直有回應我哋嘅禱告，但係佢嘅回應方式有唔同，我或者簡短嘅同大家講幾個方式嘅。第一，神嘅回應方式係第一樣嘢 ，hold， 停止啊，唔批准啊。嗱，譬如咧，有個仔啦，佢話：我要個打火機，我唔制啊，神啊，你要俾個打火機我啊，咁樣。你係佢嘅父母。你會不會給個打火機的兒子啊？不會的嘛，危險的嘛。所以成人的角度和小孩子的角度永遠都不同的。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求什麼，但是我們的天父回應我，知道哪些東西是適合我們的。求餅反給他石頭什麼？天父不會的嘛。第二樣神回應的方式是 slow。且慢，好明顯啦！我哋而家教堂嘅所面對嘅成將近年半嘅時間，係遲遲嘅都未見到個教堂起好。當中有牧師有癌症嘅治療，喺呢個等候嘅時間咧，我哋回想起咧，其實我係好感恩呢一個係充滿感恩嘅等待嘅一年。因為我們是給了我們的時間，弟兄姊妹大家有深入的認識，以及我們可以裝備我們的禱告容易灰心呢，就是因為我們生命中欠缺了神那個時間表。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將神的時間表放在我們生命中每一件大事小事當中。神回應方式的第三樣就是 grow， 成長。地上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快高長大，同樣咧，天父都希望我哋唔想做屬靈嘅 BB 噶嘛。嗱，呢度講一個故事啦。有一日有一個年青人，天父咧就俾咗一個大岩石喺佢個屋前面，就叫呢個年青人話：你去用力推啦！一日復一日，一日復一日，咁嗰個年青人咁樣啊，用力推啦，推嚟推去。有一日，佢同個天父投訴，佢話：神啊，我推嚟推去咧，半分都冇喐過喎，我話點搞噶？咁樣神話：傻仔，我幾時話叫你推喐嚿石啊？你睇下你個臂彎，你睇下你個腳生曬肌肉啦！神要我哋成長啊！我哋人生中好多呢啲嘅大岩石，或者你依家正面對一啲棘手難處。一些很艱辛或者是未如理想的工作，一些你難相處的人，一些失了信的人，給了錢不做事，很多的。我們生命中遲遲有很多這些一塊二塊的大岩石，我們就說：神啊，你將大岩石拿走去吧。但神說這個時候是你鍛鍊我們信心的時候，是想我們成長。最後當我們完全順服，學識神要我哋學嘅功課嗰陣時，神認為我哋得啦，你成長咗啦，你有下一個更加重要嘅挑戰或者使命嗰陣時，佢個吩咐就係 go 前進，可以去啦。所以神一直有回應我哋嘅禱告，問題係在於我哋啫。舊約之中咧有一個叫做加勒啊，佢呢度聖經咁講過話，唯獨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加勒咧就係憑著佢呢一個嘅專一對神嘅心志， 等候了45年才得到他的應許地。喂，45年呢，加勒生命中發生很多事的，但是因為加勒人能夠鎖定了對象，所以他的禱告沒有灰心到。相反，今天我們容易禱告灰心，容易放棄，我們的禱告生活就好像丟鹽水一樣，就是因為我們容易鎖死了在困難裡面。求神幫助我們有一個突破。之前說過，我們禱告不灰心，我們是因為有一個可靠的對象。第二點就是我們禱告不灰心，因為禱告帶來的信心是可貴的，因為我們持著這份信心一直是要存留到見主面，所以我們一定要持守我們所信的。來到這裡的最後的經文，其實耶穌是給了一個問題來到結束的，是實質是一個挑戰來的。這裡新譯本這樣說，然而人子來的時候在世上找到這種信心嗎？和合本他說信德，信德即是解信心。原來我們禱告不灰心，就是因為要顯出我們對主信心的忠誠的見證。禱告是對主信心和忠誠的見證。回去路加福音第一節，路加說他這裡有個 summary， 有個 statement 說常常禱告不可灰心。這個是耶穌教導門徒的一個學習目標，實質上只有是有兩個選擇，一提你就是常常禱告，另外就是灰心咯。 One way or the other。 我有個人有一個的經歷又想跟大家分享，在這幾年裡面我是有很嚴重的失眠 insomnia 失眠症的，那我是有灰心的。咁我當牧師俾我呢一個嘅經文嗰陣時候，我喺準備講道嗰陣時咧，我覺得係有難度嘅，就係難度就係喺呢度啦。我真係覺得我對神嘅信心咧係出咗問題咯。問題咪咩啊？灰心咯，就係將呢件事停止咗，繼續喺神嘅面前求問，停止咗啊！我會覺得咧，祈唔祈禱都冇分別噶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些這樣的經歷。今天神不是在乎我們禱告有多少次，是在乎我們整個過程之中呢有沒有灰心到，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對神失了這份信心。上個月呢，我就跟我的先生慶祝結婚周年，去了看一齣的歌舞劇。這齣歌舞劇是很好賣的，這樣呢就遲遲我們不賣票，最後買到就坐了在，不要看著兩個樣子，雖然是漂亮，但是呢就最尾那排，最尾那排的。好好彩呢，咁啊 ,Ivan 嗰日呢就帶咗個望遠鏡嘅。咁我就諗返啦，望遠鏡呢就點解呢？因為其實你呢度見唔見到啊，係有張凳嘅，等緊嗰個主角出現嘅。我呢其實之前做咗功課嘅，我知道呢套戲個主角呢係重頭戲嚟嘅。我好欣賞呢個主角嘅，咁我其實好期待，好期待。咁樣咧遠啊嘛，佢睇得唔清楚咯，係嘛？好多謝咧，Ivan 帶咗個望遠鏡，哇 ，zoom 咁啊，一 zoom 落去，哇，見到佢嗰啲嘅表情啊，唱歌啊，即係佢完全係唱live 嘅，即係唱現場噶嘛，好犀利噶嘛。咁我準備呢一篇道嗰陣時咧，我就喺度諗啦，唉，人咧就真係好實際嘅。我們的信心呢可能擺了在一些看到啊、摸到啊、實實在在那些呢，即是你真的可以碰到的，跟個主角握手的。但是在這裡呢，我們是需要一副屬靈的望遠鏡啊，將耶穌呢拉近 zoom 在我們對回焦人之後，拉回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的裡面的。約翰福音剛才在這裡說了，我將寫這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多谢刚才呢领师呢带那两首歌，一路听的时候一路觉得我们那个的望远镜，耶稣的应许，永远的永恒国度，无罪的 冇眼淚嘅呢一個嘅天家，其實有陣時係要拉翻翻埋嚟我哋嘅生命入邊。嗱，唔管我哋係信咗主或者未信主，主會再翻嚟，佢應承過。當佢翻嚟嗰陣時，佢就會睇住我哋有冇呢一份嘅信心，去喺患難之中繼續持守，好寶貴嘅。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曾經咁提過。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我呢度唔係話主耶穌係賊啊，只不過佢翻嚟嗰種嘅突然性啊。主再來嗰陣時，我哋有冇呢一份嘅信心可以呈獻俾主呢？求主真係憐憫我哋，幫助我哋嘅禱告生活持守，唔好灰心。好啦，我要結束啦。回應翻今日我呢篇道嗰個嘅題目叫做堅持下去 ，just press on。press on 嘅意思咧就英文就係話 to 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in a determined way, often despite problems。即係話不顧困難地，我哋繼續去進行。呢首歌嘅靈感咧係嚟自一個嘅福音樂隊。呢、這個樂隊嘅名咧就叫做 Sailor 或者叫做 Sailor。咁其實咧喺聖經度有出現過噶，就喺詩篇入邊咧，你往往有隻細字咧講未開始講個詩篇嗰陣時候，有個括號叫細拉咁樣嘅，即係同拉麵冇關嘅，係細拉，即係話開始有一個嘅感謝出啦，要感謝詩咁樣出啦。佢呢度咧佢有首歌嘅，你就可以上去 press on， 英文叫 press on 嗰個嘅那個歌名。咁樣咧當中咧。有個歌詞我好感動嘅，佢就係話 In Jesus name we press on， 禱告唔灰心，唔係因為我哋自己憑住自己嘅力去撐做得啲乜嘢，就係因為我哋咧有一個可信嘅，能勝過呢一個敗壞嘅世界，勝過死亡，而且你睇個復活呢、這個十字架復活啊，有永生嘅盼望，帶我哋進入永生呢一個對象。我哋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求、祷告，不灰心。好，我哋大家一齐做一个祈祷。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你系信实慈爱，你系掌管呢一个世代、掌管永恒嘅主。主啊，我哋有好多事，我哋都系做得不足，因为我哋唔能够锁紧嘅对象。我哋唔知道主你几时翻嚟，你翻嚟嗰阵时，我哋愿意嘅真系我哋将呢个信心呈献俾你，成为你最欣赏嘅礼物。主啊，我哋当中我哋每一个人都系遇到有好多大岩石喺我哋嘅生命入边，愿意嘅我哋系靠主得胜，求你成就。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